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04集，九点九赔率。 M 州南区最大赛场聚集了 M 州三分之一势力的大佬，整个擂台呈阶梯环形状，几乎坐满了将近10000的观众。今天这场赛事是几大势力共同举办的，地下决斗场罕见出场的拳王都会出现，消息一出来就让无数拳王粉疯狂，今天来的都是决斗场狂热爱好者，一票难求。还没开始，在入口处就能听到观众的呼喊声，徐家一行人都被这波热情给吓到了。三个入口边都摆了巨大的赌字，这是决斗场擂台赛的规则，看中下注， M 州由此发家致富的人也不少。好几场比赛所有人看中的都是第四场马斯家族的那场比赛，决斗场半个月前就开始散布消息，虽然有消息出来说伯特眼睛受伤，但并不阻挡其他人对他的崇拜。徐瑶光对这些不感兴趣，没有研究。徐二叔跟徐家其他人都压了第四场马斯家族，才进观众席，他们有固定位置，就在赛台北面前三排，同卡罗等人坐在一起。程木大大咧咧地坐在马斯家族一个负责人身侧，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对。徐二叔坐在程木的右侧，然后偏过头询问坐在自己右边的徐瑶光， 小徐少，我们的位置是不是错了？ 卡罗就坐在他们前面一排，马斯家族还有大批人坐在后面。不是徐二叔看不起徐家，只是眼下徐家的座位太靠前了。闻言，徐瑶光靠着椅背没有说话，微微思索，只想到前天晚上秦冉做的事。 可能因为秦冉， 他轻声开口，一如既往的冷清，但隐约有哪些不对劲的地方。徐瑶光轻微地皱了一下眉，没有想通。徐二叔索性也没有多想，直接看擂台中央。擂台上空是巨大清晰的屏幕四维投影，保证坐在后面擂台上的观众能够看清。前面三场是其他势力，虽然不是拳王，但都是决斗场十分出色的狠角色。半空中的投影能够清晰地看到擂台上细微的缝隙。 这势力， 徐二叔接连看完三场比赛，不由深吸一口气，这还不是拳王。几分钟的休整后，穿着黑色西服的主持人再次出现，第四场万众期待的拳王之争。他手里拿着话筒，投影上能够看到他激动难掩的心情。 现在就是大家最激动的地下联盟跟马斯家族的对决，现在有请地下联盟的哈洛出场。 随着他的声音，擂台中央主持人左边的一个升降台缓缓升起，随着升降台的升起，投影上能够看到他头上的黑色头盔，刻着金色的雄狮，身材魁梧高大，极具压迫感，露出来的双眼嗜血又充满着杀气，这是真正混迹在生死中的人。他一出现，全场沸腾。 哈罗德， 哈罗德， 哈罗德！ 这是有史以来呼声最高的一次，连徐二叔跟程木的身上的热血都沸腾了。 这哈罗德是谁？ 秦冉不在，程木就询问了身侧一位马斯家族的人。因为程木跟徐瑶光一行人坐在第二排，这人虽然没有见过程木，但也对他十分礼貌。他激动地解释道： 这是第二位地下决斗场的拳王哈罗德，金色雄狮面具就是他的标志。 当初打出名声后就消失了，没想到是被地下联盟截胡了。他离开后波特才打出名，两人并没有正面应对过。 虽然这是地下联盟跟马斯家族的对战，马斯家族的人依旧忍不住为哈罗德喝彩。 地下联盟竟然找到的是哈罗德。 前面坐在卡罗身侧的另一位队长，他腾的一下站起来。 伯特大人视力恢复好了没？ 没。 卡罗摇头。 伯特先生眼睛有旧伤，不能药物治疗。 那伯特大人怎么跟哈罗德打？他消失了好几年，谁知道他实力变成什么样子了？伯特大人眼睛还有伤，影响实力发挥啊。 这位队长不由顿了一下。如他所料，此时现场支持的马斯家族的观众已经炸了。 竟然是哈罗德！马斯家族，你太让人失望了！ 座位边显示着马斯家族蓝色的 3.9 赔率，这赔率还在不断上升，很快就到达了 9.9 的赔率。很明显，很多人在看到地下联盟砸了大价钱去买了地下联盟赢之后，也毫不犹豫地赌上了身家财产，压地下联盟赢。程木正坐着看着，手机忽然震了一下，低头一看是秦冉的消息，很简单，让他去压马斯家族。程木看了一眼，立马翻了翻卡里的余额，没剩多少了。他直接打开微信给程金发了一条消息： 哥，给我1000万。 程金也没有问。一分钟后，程木收到了来自银行的消息。程木收到钱之后，就转到赛场账户压了1020万。 程木先生，你压了这么多钱，也压得地下。 身侧的徐二叔现在挺忧心马斯家族的情况的，看到程木这个时候下注，不由随意地看了一眼，就看到他压了1020万。这么大的数额，他以为程木压的是地下联盟，一看座位上的比率信息，他压的竟然是马斯家族，疯了吧？徐二叔忍不住看向程木。 你没压错。 程木低头看了看秦冉的消息，再看了看自己压的是蓝方的马斯家族，他摇摇头说， 没错，徐大叔，你也继续加注吧，9.9的赔率，一夜暴富的机会。 程俊身边的人都有钱，这一点徐二叔深有体会，他刚刚下了50万的注，已经在肉疼了，摇头道， 不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